郭林这话说的，乔家忍不住笑了。 郭警官，你的意思好像是我不找他们麻烦，他就会放过我一样。有句话叫先下手为强，反正都是一样的结果，我何必那么客气。 你以前很懂怎么明哲保身，我劝你不要自找麻烦。 我和暴风之间只有一个人能在这个世上喘气儿。 乔家眼里的寒意在发亮。 不扳倒他，我绝不收手。 从刘宇死的那一刻起，暴风和他的梁子就是个死结。郭林看着乔家满脸的恨意，没有再开口。他知道乔家是为了什么，可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，这个话题还是个禁忌。他挽起袖子， 如果说你非要惹麻烦，我只能做事。 乔家笑着摇摇头， 其实你一点都不适合演打手。 不适合不要紧，会打人就行了。 因为郭林的这句话，乔家愣了一下。曾几何时，郭林是个他随地扔张废纸都要试图对他进行洗脑教育的正统警察，现在搞得打打杀杀这种话说出口，眼睛都不眨。这么想着，乔家有点不爽地推了郭林一把，后者顺势靠到墙边，乔家直接凑上去捏住郭林的下巴。 郭警官，这种冷冰冰的话不适合你说，以后就别装这副死样子，不乐意看。 郭林被乔家这么捏着也没反抗，只是僵硬的表情没有丝毫软化的迹象。 不乐意怎么办？跟你说对不起。 乔家眼神暗了一下，最后还是没吭声。事到如今，他也没指望郭林和他之间还能轻声细语的聊天胡扯。人这辈子走错一步就得背一辈子，再不甘愿也没有后悔药可以吃。鬼使神差的，乔家就想起了一句曾经郭林说过的话，个人造业个人受。自嘲地扯起嘴角，最后乔家还是妥协地放开了郭林，往后退了几步拉开距离。 行了，你不是领了工作过来的，是要我手还是脚啊？暴风应该不至于让你动手杀人吧。 乔家虽然是个彻底的文盲加半个法盲，也知道教唆杀人是犯法的，暴风对郭林的交情还没好到送这么大的礼给他。郭林皱了下眉， 随便。 不是我不配合你，主要是手啊脚啊我暂时都还有用，拿别的顶一下吧。 语气随便的，好像在聊晚上吃什么。乔家一边说一边从身上掏出一把刀，都没给郭林反应的时间，直接用刀在自己脸上划了一刀。他这刀用力不轻，伤口的血没多久就流了他半张脸。乔家用手背不太在意的蹭了一下，扯动伤口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。 还挺疼。 他全部动作完成得太过流畅，以至于郭林被他弄得彻底愣了。他只能皱眉看着乔家又退了几步，靠到他对面的墙上，咧着嘴对他笑得一脸的嘚瑟。 你是警察，这种活不用你动手，回头不好打报告。 他还记得以前俩人见面的时候，吃个汉堡郭林都得念叨报告的事儿。以前就喜欢逼郭林犯错误，现在对方警察的身份都被撸了，乔家反而开始在意了。所以说人就是这么贱，好好的日子不过就是得作。任由脸上的血不断地往下流，乔家在靠稳了之后又拉起上半身的衣服，在自己肚子上摸了半天，最后选定了一个位置，当着郭林的面就一刀捅了进去。这一刀跟拍电影一样。郭林眼里看着乔家的全部动作，脑子里却有那么短暂的片刻是空白的。直到乔家的脸色越来越惨白，最后站不住开始往下滑的时候，他才冲上去扶住对方，憋不出来一句话。借着他和墙壁的支撑勉强站着的男人只是死死地攥着他的胳膊。 这样你应该就能交差了。 乔家没想到伤口会这么疼， 他本来还打算挺帅的，自己走出这个胡同，再叫人来救命的。按照这个程度发展，他一会儿估计得爬出去。体力随着伤口的血开始飞速流失，体温开始降低的乔家脸色发白的抖着，他一咬牙想把刀拔出来，结果手被郭林按了回去。 拔了刀你会大出血，真想死吗？ 月光不怎么亮，但足够乔家看见郭林难看的脸色了。但是乔家觉得心情还算不错，这句话听起来就很有郭林的风格。他满意地深吸了口气，眼睛直直地盯着郭林。 我现在还不能死，暴风还没收拾呢。 乔家身上的血蹭了不少到郭林的身上，两个人手上都是黏糊糊的血腥气。乔家的身体越来越沉，因为身上有刀，郭林也不敢勉强让他撑着，没多久就一起跌坐在地上。然后还没等郭林开口，乔家挣扎着掏出手机，哆嗦着按了串号码，结果那边竟然没立刻接。乔家打了三四遍才打通，确定接电话的人是黑豹之后，乔家话说得断断续续。 豹哥，暴风派人来要做掉我。 虽然有表演的成分，可现在的乔家确实没多少力气来大声说话，他整个人几乎都靠在郭林的身上。在黑豹问出口他在哪儿之后，十分配合地把地址报了过去。把该做的都做完了，乔家扔了电话，开始专心喘气。他觉得氧气有点不够用了。自始至终，郭林就这么看着。已经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乔家是疯子这个特性却完全没变，尤其是对自己狠这件事上做得比谁都绝。血从他的指缝溢出来，一滴滴地砸在地上。郭林被那个颜色刺激得有些恶心，过了很久才找到自己的声音。 自己下手有必要这么重吗？ 乔家那一刀刺得没有半秒迟疑，然而乔家只是摇了摇头。 这种事不憋着劲儿就下不了手。 怎么说都是自己捅自己，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。也是到了这一刻，乔家才想明白，为什么自杀的那群人都会选择各种自己无法挣扎的方式来结束，实在是因为死到中途大家都会后悔。这是动物求生的本能。就像这一刻，乔家还是挺怕自己这刀太没轻没重，就这么把小命送掉的，有点冤。郭林心里闷得难受，乔家这副样子让他脑海中浮现了很多模糊的画面，而越想他心口的位置就越压得慌。有人说爱的反面是恨，郭林从不否认自己之前对乔家的感情是属于爱那个范畴的，所以在刘宇的死之后，他对这份感情的态度有些摸不准定位，勉强说起来接近于痛恨的厌恶感更多一些，并不是单纯针对乔家，而是对这份自我放纵的痛恨。他当时跟乔家说，大家以后桥归桥路归路，不是激动情况下的冲口而出，而是他认为两个人之间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，人都得为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点什么。刘宇这辈子坑死在他这个哥们儿身上，他就得背着刘宇的死过一辈子。不止他，乔家也是一样。所以再遇到乔家对他来说有点意外，却没有过动摇。他现在只想专心做好他身为一个警察应该做的事儿，然后努力弥补那些他造成的错误。